好。啊，弟兄姐妹平安。好，咱们开始啊，这个录音已经开始了。今天咱们打开圣经，翻到希伯来书第二章。希伯来书第二章，打开以后呢，我们大家齐声一起来读一遍这一章圣经。希伯来书第二章，我们一起来读，起。所以我们当越发郑重所听见的道，恐怕我们随流失去。那借着天使所传的话，既是确定的，凡干犯悖逆的，都受了该受的报应。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怎能陶醉呢？这救恩起先是主亲自讲的，后来是听见的人给我们证实的。神又按自己的旨意，用神迹奇事和百般的异能，并圣灵的恩赐，同他们做见证。我们所说将来的世界，神原没有交给天使管辖，但有人在经上某处证明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赐他荣耀珍贵为冠冕，并将你手所造的都派他管理，叫万物都伏在他的脚下。既叫万物都服他，就没有剩下一样不服他的。只是如今我们还见万物都服他，唯独见那成为比天使小一点的耶稣，因为受死的苦，就得了尊贵荣耀为冠冕，叫他因着神的恩为人人尝了死味。原来那叫万物所属为万物所本的，要允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使救他们的元帅因受苦难得以完全，本是合宜的。因那使人成圣的和那些得以成圣的都是出于一，所以他称他们为弟兄，也不以为耻，说我要将你的名传于我的弟兄，在会中我要颂扬你，又说我要依赖他，又说看哪，我与神所赐给我的儿女，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也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他并不救过天使，乃是救了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他还是该与他的弟兄相同，为要在神的事上成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为百姓的罪献上挽回祭。他自己既然被释放而受苦，就能搭救被试探的人。 我们低头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带领弟兄姊妹在这样一个雨天能够赶来学习你的话语，求你就感动我们，你的圣灵时时刻刻提醒我们，使我们能够在学习你话语的时候能够在你的旨意当中明白你的奥秘。我们感谢赞美你，求你恩待无论是讲的听的都同被一灵所感，求主与我们同在，奉耶稣的圣名， 阿门。 好，希伯来书的第二章第一节呢，刚开始就用了一个关联词语“所以”，那么这个关联词“所以”就说明它是哪个“所以”呢？原因在哪里呢？是在第一章里，是吧？那么他把第一章所有的原因 （reason） 来肯定。肯定第二章，第二章开始就说，所以在第一章当中他提到了主耶稣基督他的超越性， 他超越什么天使，他还超越什么先知啊，超越先知又超越天使。就在这个基础上呢，希伯来书第二章指出了第一个警告，而且呢在这个基础上来，他的基督论就是基督的超越性继续。这个时候呢，不是围绕着他超越先知，也不是围绕着他超越天使，而是围绕着作为人子来说他的超越性啊，主耶稣基督作为人子来说他的超越性。所以这一章圣经呢，第一告诉我们这个所以背后很深的意思，告诉我们他肯定了第一章所说的一切事情啊。在圣经当中呢，以所以来开头的只有这一章，是吧？所以 therefore 啊，那么咱们先看一下，我看一下我这个写的这个讲章。那么这一章呢可分为两段，第一段1-4节是吧，是警告人不可忽略这么大的救恩。第二段呢5-18节论到基督作为人子超越了天使。那么首先呢就说到了从5节到第8节呢，我们看见首先是管理将来世界的权柄赐给了人。我再说一遍啊，5到8节是首先是将管理世界的这种权柄赐给了人。到了紧接着，然后是什么呢？是作为比天使小一点的人，借着受苦尝了死味儿，那么得了荣耀啊。再说一遍啊，紧接着是什么呢？就是说作为比天使小一点的人子，借着受苦尝了死味儿，得了荣耀。这是9到10节。11节到12节是告诉我们什么呢？人子作为人子称信徒为弟兄的时候呢，不以为耻。作为人子称信徒啊为弟兄，也不以为耻。到13到16节的时候，再一次的透过血肉之体，借着死败坏了掌死权的是谁呀？魔鬼，而释放了人。就是说这一节，这13到16节呢，主要告诉我们借着什么？透过血肉之体，血肉之体都必要死，所以说借着死败坏了掌死权的魔鬼，最后释放了人。这里边的你看他的非常有道理哈，先借着血肉之体先尝死味儿，尝了死味儿以后呢，然后就败坏了掌死权的，那么就释放了人。到17到18节呢，最后因为成为人子而受各样的试探，就成了忠信慈悲的什么大祭司。这就是从这儿来看，我们看到了这几个连关联的原因结果，原因结果啊。那么下面问题，信徒对听见的道理当有怎样的态度啊？就我们对听见道理有什么态度呢？第一，应该什么？应当什么？如果我们不这样的话，我们对于神的话是否真正看重，就表现是否郑重的态度吧。什么意思呢？我们必须要越发郑重所听见的道，是吧？那你说，第一，当越发郑重所听见道，越发郑重所讲的是一种什么心态？讲一种心态，也就是说呢，是一个过程。每一个基督在主里面呢成长的信徒啊，都应该有这种过程。越发领受，越多的领受神的话，就越发郑重神的话，这两个是互相促进的啊。就是我们已经领受了神的话的人， 不能够保持现状，要越发郑重所听见道，相辅相成的。那么我们就可以问一下自己，我们是不是对神的话语有这种心态，是不是越发郑重，还是保持现状，或者是退后？那第二，如果不郑重神的话，我们在生命中会造成什么样的结果呢？什么样的结果？如果忽略这样大，就会我们怎么样？就随流逝去啊！这种结局，随流逝去，随流逝去，是我们随流逝去的，还是神的话随流逝去啊？ 我们 啊，所以我们就有会随流逝去。基督徒的生活就是逆水成舟，不进不退。当我们每一天的生活中不郑重神的话的时候，我们便会在世界的潮流当中失去方向。这个好像也对，那个好像也对，是吧？那别的神也能显得神奇，那么我们就不知道哪一个是对的，哪一个是错的，因为我们没有越发郑重神的话。所以许多基督徒的生活呢，就不跟随基督，却跟随了世界，以致随流失去了。所以面对神的话语，我们可以是不是确定自己是不是站在越发郑重这一头呢，还是已经站在了随流逝去这一头啊？你可以把它放在台上啊。一个是我们是站在越发郑重这一头呢，还是站在什么随流逝去？所以在消极方面，人对神的话有三种不同的反应，这章说的啊，在消极方面，人对神的话有三种不同的反应。第一种、第二种、第三种。第一种叫干饭，第二种是什么？找到了吗？第二种是什么？悖逆，是吧？第三种呢？忽略，是吧？哎，那么干饭就是什么叫干饭？就是违背了上帝的命令，做了不该做的事情，叫干饭。就圣经明显的告诉你不要做这个事情，我非做不行，这叫什么？这叫干饭。悖逆，什么叫悖逆呢？就是在我们的生命中啊，是否有违背神旨意的地方，但是神呢清清楚楚地吩咐我们不要这样啊，不要这样，但是呢我就是管不了自己，那不能遵行，并且找各样的借口来开脱啊。那么这样的话呢，经常说悖逆的罪呢和什么罪相等呢？你大家打开圣经往下翻啊，不要把这个圣经那什么盖上啊，翻到撒母耳记上第十五章第23节啊。什么悖逆的罪怎么来解释呢？和什么罪相等呢？啊，撒母耳记上15章23节，15章23节。找到了吗？和什么罪相等啊？ 行邪术的。 所以说悖逆的罪与行邪术的罪相等。行邪术知道什么意思吗？什么叫行邪术啊？邪就是邪恶，术呢巫术，对吧？哎，邪恶的巫术，那是肯定不是从圣灵来的，是吧？圣灵叫什么？圣善的灵。那么除了圣灵之外还有灵叫什么？邪恶的灵。邪恶的灵能行法术吗？能。能行超自然的事情吗？能。从哪能找到？谁还记得邪恶的灵怎么能行神迹啊？啊， 出埃及记。 哎，对了，出埃及记是吧？当那个摩西在法老面前把这个杖变成蛇的时候，对吧？法老也把他那个行邪术的巫术的变法术的也叫来了，他也能把那个杖什么一丢在这也变成蛇了。那只不过呢，就是说摩西这个杖的蛇把那个蛇把他的蛇给什么给吞了啊，就是这有预表性，说最终魔鬼要被吞灭啊。所以这个这是悖逆，就悖逆的罪与行什么邪术的罪相等。好，最容易犯的罪呢，不是我们犯这个干犯，也不是悖逆，最容易犯罪我们是什么？忽略。实际上忽略呢也是一个罪。你看，没有把神的话语当作重要， 不是故意的，就是感觉到我这个生活啊琐碎事情太多，压力太大，我呢就是把这个神的话语忽略掉了。那忽略的罪呢实际上也是很大的，就是忽略就不知不觉会造成我和这位上帝没有关系。我再说一遍，如果我没忽略的话，不知不觉就和这位上帝没有关系了。我举个简单的例子啊，你家里养孩子，这孩子呢就把父母就是老是忽略，也不叫父母，那么后来以后他就不认识父母，就是父母和他之间呢就什么没有关系了。那没有关系，那就我们会很容易受到魔鬼撒旦的攻击，是吧？所以说忽略的罪，说人不郑重所听见的道理，就什么将会面对可怕的结局。两个结局啊，第一个结局是第二节告诉我们的，会有报应。第一个结局是什么？会有报应。所以连天使所传的话都是确定的，何况是主自己亲自讲的呢？啊，所以说这就是报应就更大了啊。那么第二呢，就是不能逃罪。所以说，人如果忽略了神的话语，第一会有报应，第二会什么？哎，不能逃罪，定罪。就是在神面前的审判来说呢，这等人在神面前不蒙恩了，生活中有难处，定罪和报应都落在个人身上了啊。为什么神想救你，那么也不行了？因为按照他的公义来说，你忽略了救恩，那么神想救，说我想救这个人，那不行。按照神的公义来说，你就只有面对审判。第二，神的救恩是如何显现出来的？有哪些见证？第三到第四节告诉我们的啊，神的救恩是如何显现出来的？起先是什么？谁讲的呢？哎，主亲自讲的。那么就是福音书中记载了耶稣讲的话，对吧？四福音：马太、马可、路加、约翰啊。耶稣基督他就是元首啊，后来是听见的人给什么证实了？谁先听见的？肯定是他的什么使徒啊，使徒听见了啊。耶稣的门徒透过他们所传的及做生命的见证啊，证明。那么有人呢就拿这一句话说，哦，这个希伯来书肯定不是耶稣的门徒写的，因为他说的是吧，后来是听见的人给我们证实了。那么这句话呢，如果按文学来说呢，你写一篇文章，虽然你是听着老师亲自讲的，但是说老师给我们又讲了一遍，那我参与了吗？是叫我参与了，是吧？说这句话不能证明这个人没有参与，因为他是给普通的所有的人写的这封信，后来是听见的人给我们证实了。那么这个我们他站在了听者的角度上写的，或者是对吧？所以我们不能拿这句话证明这个人不是耶稣亲自见耶稣听耶稣讲道的门徒。所以说，那么第三，神还用什么呢？还用什么？四个来做见证。有什么？用神迹、奇事、百般的异能，并什么圣灵的感动，正是所传的福音啊。那么你看，在这个马可书第十六章里，同样告诉我们，信的人必有什么神迹奇事随着他们。那么就出现一个问题了，现在我们这个世代信主的人还有没有神迹啊？有没有奇事？有没有什么百般的异能？那么就是说这四样还有没有啊？这四样一直都有，并且可以斩钉截铁地说，所有世界的宗教唯一有神迹奇事的宗教就是基督教，就是信基督的，它是唯一的神迹奇事最多的宗教。那别的呢，有的呢就是假的了，就叫做什么，就是邪术啊。你比如说门徒传福音的时候也有什么把耶稣谁的传说靠着什么 邪术来赶鬼，啊，靠着邪术来治病有，但是呢，唯一的让死人复活、瞎子看见、瘸子行走，啊，找大麻风的得洁净，那么所有的唯一的有神级奇事的宗教就是什么？就是基督教。从旧约到新约，从旧约当中我们就看到了，啊，一直从亚伯拉罕，从这个以色列人出埃及，神迹奇事伴随他们过红海，是吧？走干地，然后呢，天上降玛纳，那么云柱、火柱，这不都是神迹奇事吗？啊，脚一踏约旦河，约旦河就分成两半，是吧？那么你围着耶利哥城转，那么转了三天三夜，耶利哥城不攻自破，都倒塌了，是吧？神迹其实在旧约当中很多很多，新约当中有吗？有，一直到末世都有。但是我们不是以神迹奇事立根基的宗教，神迹奇事有是超自然的事情，耶稣呢他自己造的自然，他可以用超自然的能力啊，让死人复活。那么神迹奇事不是我们追求的目标。如果比如说有的基督教派是吧，现在他用就是说用神迹奇事来吸引人，甚至呢祷告时候都奉这个圣灵的名了啊，那就是等于是把这个位格颠倒，很危险啊，位格颠倒很危险。圣父、圣子、圣灵都参与创造，圣父是使人者啊，就是说他是慈爱的。那么圣子呢，救赎的位格，你只有奉耶稣的圣名，你才能够蒙赦免、得洁净、赦罪。为什么？因为耶稣基督道成肉身，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十字架流血，他的目的就是赦罪。那么圣灵是耶稣基督派来让我们干嘛呢？来明白道成肉身的道理的。所以说呢，你祷告的时候你奉圣灵的名，你不奉耶稣的名，你怎么能赦免呢？圣灵启示我们主耶稣基督宝血的工价，圣灵启示我们这个道成肉身降生受死复活这里边的奥秘，圣灵启示我们圣经里面耶稣的话语里面藏着属天的智慧和奥秘，圣灵启示我们，让我们跟随主耶稣基督一直到天堂。这是圣灵给我们这样，圣灵还感动我们，圣灵感动我们，圣灵还什么责备我们，如果我们做错的事情，圣灵责备我们，让我们悔改。所以圣经说不可消灭圣灵的感动，总要什么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所以说我们一定要把这个基础，就说这位格弄清楚啊。圣父、圣灵、圣子，是吧，它是三位一体，对吧，三位一体。那么这三位一体呢都是上帝，圣灵、圣父是上帝，圣灵是上帝，圣子是上帝。那么圣父、圣子、圣灵都是上帝，上帝只有什么一位独一真神。那么他的位格的不同给我们清楚地表明了上帝将来审判啊，审判者啊，上帝啊是永远公义、永远慈爱，他以公义立定他的宝座，他以他的圣洁来告诉人民我们也要圣洁，非圣洁就不能见什么上帝的面。那么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罪了怎么办呢？都有误会了，我们能不能见上帝呢？啊，能，是通过谁呀？啊，通过主耶稣基督，我洗净了你，啊，那么我们通过这个中保重新和上帝和好，啊，所以他的圣子的位格显现出来了，啊，那么我上一次讲到了，是十月份讲到了这个什么来着？警醒啊！那么今天我想讲第二讲，那么耶稣基督。他第一次来到是什么？救赎主。第二次再来呢是什么？审判官，大审判官了啊，就是 就是再也没有机会，就是啊。那么圣灵启示我们，告诉我们该如何去跟随主。圣灵启示我们圣经里面的奥秘，圣灵告诉我们是罪是错，所以不可消灭圣灵的感动，就这意思。圣灵的声音什么？大的是微小的，微小的。所以教会当中啊，连蹦带跳，连敲锣的呀，圣灵来了。那个很大，我在新加坡的时候啊，那个声音震天动地，让人震，哆嗦哆嗦哆嗦，哗，一大片啊。那个这个时候，因为人的耳朵都一个什么，就两个耳朵都不平衡，你猛震猛震啊，是吧？圣灵喜欢什么？圣灵安静的、微小的声音。所以说，你在安静当中，你祷告的时候，那么神通过圣灵来感动我们，说不可消灭圣灵的感动。说圣灵感动能消灭吗？能。为什么？因为这说不可消灭圣灵的感动。好，那么刚才我们说到了什么？这个神迹奇事主般的异能和什么圣灵的感动。那么简单来说呢，神迹它的源头讲到了神是在背后的促成者啊。我再说一遍，受这个神迹啊，神迹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神迹是着重的源头上是讲到了神是在背后的促成者。奇事呢，这个词呢重点在于本身，就是说呢很稀奇不可预料之事，着重于我们本身。百般的异能讲到的是促成这些事情发生的奇妙的能力，讲到的是过程啊。百般的异能讲到的是过程，就是说呢是促成这些事情发生的奇妙的能力，强调过程。好，圣灵的恩赐表明了是一切都是神的恩典，由圣灵开始持守并成全。再说一遍，由圣灵什么开始，由圣灵持守，由圣灵什么成全。这是圣灵的恩赐，都是神的恩典，由圣灵开始，由圣灵什么持守，由圣灵成全。所以说这四个词，这四个词组吧，在不同的角度讲了神印证的方式。神印证我们有什么方式啊？神迹、奇事、百般的异能，并什么圣灵的恩赐。第三，那么第二章从哪几个方面讲到耶稣基督作为人子超越了天使啊？第二章从哪几个方面呢？啊，第一五到八节说到什么？啊，管理将来世界的权柄，在于什么人？这是第五节说的，是吧？哎，那么虽然人比天使低一点，但是神却赐他荣耀的尊贵为冠冕，叫万物都伏在他的脚下。这是第一。第二，九到十节，因为成为人子，以致受苦，受死的苦，就得了尊贵荣耀为冠冕，为人人尝了死味，领许多的人怎么着进到荣耀里去了啊。这就是他的成全，九到十节。也是天使都是什么复仪的灵，为承受救恩的人效力，唯有成为人子的耶稣受死于十字架上，为人人尝了死味，以致成全了救恩。天使不过是在一旁帮助人子救恩的成全者，乃是基督啊，他为救恩的元帅，要领许多的儿子进入什么荣耀里去。那么耶稣基督是救恩的元帅，那么在耶稣基督降生以及耶稣基督受苦受难进十字架升天，天使有没有参与啊？耶稣基督降生，天使参与了吧？耶稣基督受死，天使参与了吧？耶稣基督在地上过艰难生活，天使参与了吧？耶稣基督升天，天使有参与吗？都有，是吧？都有。哎， 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天使说，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在没有降生之前，天使就来告诉玛利亚还有约瑟，是吧？那么耶稣基督在地上生活的时候，有没有天使？有。耶稣基督刚刚30岁的时候，受魔鬼的试探，把魔鬼把他引到旷野，受试探多少天来着？40昼夜不吃不喝。所以说呢，就是魔鬼来试探他。后来以后有谁来伺候他？哎，天使来伺候他。天使是父仪的人。那么天使有没有机会，就犯了罪有没有机会得救呢？哎，圣经说得很清楚，他不救拔天使，是吧？那么天使没有机会，所以人的地位就从这儿来看就比天使要高，是吧？哎，天使呢是父仪的灵。那天使神，那可能有人在心里边疑问说，神啊，你为什么不救拔天使啊？是吧？天使也是刚开始是你造的，对吧？天使是上帝造的，那么为什么神不救拔天使呢？所以说呢，这就叫挑战上帝的主权啊！哎，我说上帝，你这事不对啊！哎，要是我的话呢，我可能也救拔天使了。那是一个是吧？都是好的，都是是叫善良，是吧？那就是证明这叫什么？叫自以为义啊！我比上帝公义啊！那么这个上这个，所以说天使呢没有悔改的机会，所以说世界上这些灾难、罪恶以及死亡临到世界，都是因为魔鬼。就魔鬼他没有机会，他一定要百般的来和上帝作对，他知道自己结果没有机会了。所以说这个世界上他有怀疑上帝的事情，所以说这个世界上有对上帝不满的事情，所以说这个世界上有杀人放火、罪恶、疾病、痛苦，都是由魔鬼造成的。魔鬼有时候给你甜枣吃啊，哎，挺好吃，吃完以后让你后悔莫及啊。就是有时候他给你哎，那这个病好像好了，实际上结果，魔鬼的结果都是让你走向死亡，这是肯定的啊！你不信，你从古到今你查考一下，除了基督教啊，所有的其他的啊鬼来神的功效都是这样的啊。所以说我们要警醒，要知道，你看一个信耶稣的人，真正信耶稣的人从来没有一个自杀的，真正会主传福音的人从来没有一个。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说，那些真正爱主的人，他行神迹奇事有吗？有啊。他可以让死灵复活吗？可以啊。可以让瘸子行走吗？可以。但临到自己的时候往往就没有救，是吧？哎，那么这12个门徒当中，除了犹大自杀啊，那11个门徒当中除了约翰老死，那10个门徒全都是被杀的，有被锯死的，有被剥皮的，活剥皮，还有呢，就是说弄大锅油，活生生把你扎进去，一扎一下马上就成肯德基了，就是鼻子噗噗噗，啊，马上就扎死了。所以说没有一个，为什么连彼得倒钉十字架的时候，为什么不来救他呀？啊，为什么他们能够让死灵复活，这些人不能得救？啊，还有一个更让人不理解的是，啊，耶稣当时这个受洗。是谁给他施洗的？是约翰。是约翰为他开道路，实际上说了一个自古至今最伟大一个基督论的总结，叫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这句话把整个旧约圣经的基督论用一句话给总结出来了啊！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神的羔羊是约翰说出来的。约翰行了很多神迹，约翰知道耶稣也行了很多神迹，瞎子看见，瘸子行走，但当约翰为了主的缘故啊，去责备希律王的时候，确实吧，你下手奸人了，是吧？哎，那按说他是耶稣的开路先锋，那耶稣应该什么使一个神迹啊，吹一口气或怎么着，让那个铁门打开了，他就走回来了，是吧？所以说。但是令约翰失望的是什么？当约翰在监里边下监那么长时间以后， 耶稣连看都没来看，是吧？没有来看。这约翰呢是个人，他也是人，他心里边就起嘀咕犯嘀咕啊，所以说这到底是不是哈、啊、哈啊那位要来的，所以他就派他的什么门徒去问耶稣了啊，你是那位要来的拯救者吗？救赎主呢？还是我们什么在等别人呢？说过这句话吗？这就说明他犯嘀咕是吧？哎，那么耶稣说你回去告诉他。是吧？就是瘸子听懂，瞎子看见，长大麻风的都接近，是吧？穷人有什么福音传给他们？凡不以我跌倒的，什么有福了？但是耶稣没有亲自来告，所以最后约翰头被斩下来放在坛子里，是吧？没有。我就想提出这个问题，让大家好好思考。不是说神迹就是我信耶稣啊，我说什么就什么了，山移开什么了。实际上，约翰为什么耶稣说凡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大过约翰？所以说他配被杀啊，所以他配得到那个全世界人没有一个大过他，除了耶稣之外，耶稣。他是耶稣除了人子之外，是吧？哎，耶稣既是神，他就是这个。所以我们知道你行神迹其实是为了传福音，但是呢并不一定神按照他的主权来他的定命给你得奖赏的时候，你配得哪样的奖赏是将来是让人心服口服的。所以我们看到神迹其实，我简单解释一下啊，因为时间关系，那么我们再往下看，这个刚才讲到第几了？ 九章。 哎，对，九到十节是吧？哎，那么再看十一节到十三节，因着成为人子，他称那些得以成圣的为弟兄。也不以为什么耻，不以为羞耻，并且极为的自豪。他说什么？我要将你的名传于我的什么弟兄啊？就是称那些成圣的为什么弟兄了？耶稣是我们的兄长，啊，是吧？圣经没有说这种是吧？耶稣是我们的父亲，就是说我们的兄长，是吧？上帝是我们的父亲。好，那么第四。因着亲自成了血肉之体，得以借着死败坏了长死权的魔鬼，就释放了那些为奴的人。十四到十五节，也就是说呢，耶稣基督的死为了败坏长死权的，长死权呢是谁呀？魔鬼，魔鬼就是要带来死亡，耶稣要败坏他啊。好，我们再看第五的十七到十八节，是耶稣基督是慈悲忠信的大祭司，凡事与弟兄相同，也受过试探，因而能搭救被试探的人。这里提到一个词汇叫什么？试探，试探，试炼，中文的词儿啊，试探，试炼，上帝。试探人吗？不试探人啊。上帝试炼人吗？是啊。试探是从魔鬼来的，试炼是从上帝来的。那么在这一切事上超越了天使，因为这些职分都是天使所没有的啊，有一二三四五都是天使没有的啊。那么本章从哪些方面告诉我们人的尊贵？人的尊贵，第六节告诉我们神眷顾人。神顾念人是吧？神顾念人，神眷顾人。第七节告诉我们，第二是 B 啊，人以尊荣、荣耀、尊贵为什么管理？这是第二。第三，神将万物管理万物，叫万物都伏在他的脚下。那么这个呢是第八节啊，人告诉我们人的尊贵。第十一节。 将得以成圣，神顾念人，让我们什么成圣。那么十一到十二节有基督称他们为什么弟兄，这也是神顾念我们，神称我们为弟兄，耶稣称我们为弟兄，是吧？实际上呢， 有一个奥秘 啊，这个奥秘呢，大家可能都知道，就是连我们今天被拣选信耶稣啊，都是耶稣自己，就是神，就是这个我们这些人啊的创造，是因着耶稣基督的原因而导致。也就是说，将来的话有很多的他的什么兄弟姐妹，是耶稣基督称他们为兄弟姐妹，称我们为兄弟姐妹，就是万物都是借着耶稣造成的，就是他是什么创造因，耶稣基督是创造因，耶稣基督是成全因，万物包括宇宙，我们所知道的宇宙啊，我们所见到的或不接见到的宇宙，都是什么借耶稣造，就是耶稣是创造因啊，耶稣就是什么成全因啊，他是什么初，他是中，他是阿尔法，他是欧米伽啊，这是我们第一这个第一章所讲的，对吧？耶稣基督啊，创始成终。那么下面第 F 十四到十六节，我们是耶稣基督所什么救赎的，这也表明了，表明了什么人的尊贵，我们是耶稣基督救赎的，那我们还怕什么啊？怕或者怀疑就不是从神来的，我们不怀疑自己得救，我们不怕魔鬼的试探，因为有神做我们的主，我们身上带着谁啊？带着主耶稣基督的宝血，魔鬼一过来一看有宝血就吓跑了。好，本章从哪几个方面帮助我们更深认识基督啊？第一，主耶稣基督得了尊贵荣耀啊，是因为他受死的苦，为人人尝了死味，这是主耶稣降杯得升高的什么路啊？再说一遍，耶稣基督得尊贵荣耀是因为他受死的苦，为人人什么尝了死味，这就是主降杯得升高的一条路。好，二，主自己啊，这个是耶稣基督记号，什么耶稣是基督记号是什么呢？因受苦得以完全，成了我们救恩的元帅，今天我们这些跟随主所走的路也是如此啊。耶稣基督的记号是什么呢？两个，一个受死得荣耀，受苦得完全。再说一遍，受什么死得什么荣耀，受苦得以什么完全，受死得荣耀，受苦得完全。好，败坏魔鬼的方式啊，不是和魔鬼较劲啊，不要和魔鬼较劲啊。败坏魔鬼的方式是借着死，这是奇妙的救法。神能把魔鬼灭了吗？能不能？能，但他没有灭，他是借着什么死？败坏的长死权，这是魔鬼万万没有预料到的啊！所以耶稣基督上，在耶稣基督在地上的时候受魔鬼试探，他让他上从天殿顶上跳下去啊！这个他也什么，就是在耶稣基督在克西马尼园祷告的时候，魔鬼全朝出动，围着他来这个来试探他，来那个什么，就是说达到最高的地步。所以耶稣基督祷告的时候汗如什么？大血点流下，他实际上他是神，但他为什么不用他的神迹把这魔鬼灭了？他是什么完全的人？那个时候他是完全都要受魔鬼试探，到了极顶点，所以说他能搭救什么被试探的。 所以他要尝这个滋味，他不尝这个血肉滋味，他就不知道这个滋味。所以说呢，这就是上帝救赎的奥秘。耶稣基督说，父啊，若是能行，请你叫这杯撤去，然而不要什么照我的意思，照心思。耶稣基督求哪个杯撤去啊？自己想一想，这作业啊，下回呢我要忘了，你问我，我给留一个作业。耶稣基督说，求把这杯撤去，哪个杯啊？啊，作业回家考察一下。好，然后呢，咱们再往下看，这是地是吧？凡是与他的弟兄相同，也因着他自己被受试探而受苦，因而什么？因而能什么？那什么来着？刚才我提到了，他凡是受试探，所以说他因而什么？能够搭救被试探的人。为什么呢 ？Because therefore， 对吧？他有 reason， 是吧？有 result。那么 because what happened？ Therefore。他能够搭救 the people who are tempted， 是吧？说能够搭救被试探的人，所以呢，说今天我们在神的家中要尽忠，要慈悲忠信，也应当与弟兄同心合意。啊，耶稣基督都能给作为榜样了，让我们同心合意。所以耶稣基督要定十字架之前，他先什么？给我们洗脚，是吧？说我们要彼此洗脚，什么意思？要彼此服下来，啊，要彼此饶恕，哈，感谢主。好，时间到，我们祷告。感谢赞美主，今天带着弟兄姊妹来到你面前来学习你的话语。主啊，你的话语实在是深奥。主啊，你的话语充满了智慧，你的话语是我们得救的希望。主啊，我们愿意活在你的话语当中，活出你的样式来。我们愿意彼此相爱，像你爱我们一样。我们愿意彼此服侍，像你服侍我们一样。我们愿意一生一世在你面前没有自己，只有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感谢赞美主，祝福每一位弟兄姊妹，祝福以下的敬拜，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罪名。好，谢谢。我想能讲到差不多一半多时候呢，再给大家留点时间再提。